当有居民发现这粥没有米之后，立马就开始在粥棚闹了起来。他们对着吃粥的人大吼： 你们自己看看，这粥都吸成什么样子了。 说着，这些人竟然把粥棚给掀了。只是掀完之后，负责施粥的那些汉子冲了出来，拎着棍子就开始揍人。那几个掀翻粥棚的人被打得面目全非。那些动手的汉子下手极其凶狠，根本就是要借这几个乱民来立威的。很快就有记者拿着拍到的照片去找周氏理论。周氏的回答是，这个公司并不是周氏财团的产业，但周氏一定会严查此事。一个小时，周氏宣布打人者已经被开除了，算是给居民们一个交代。任小素听说这事儿的时候都笑了，之前他还想着为何周氏不自己施粥，原来是为了打人之后方便对媒体有交代。把那些惹事的人打怕了之后，随便开除两个人就好了。这所谓的公司纯粹是用来背锅的。这一手玩的并不算漂亮，甚至还有点脏，但周鹏那边确实没人敢闹事了，甚至整个壁垒里之前闹过事的居民都安分下来。他们知道这次周鹏打人只是一个信号，周氏不耐烦了，不要自己来找不痛快。三天过去了，壁垒居民每天的念想都只剩下去周鹏领粥。一周过去，援军迟迟没有新的消息，似乎周氏部队也陷入了为难，不知道该怎么针对实验体。整个壁垒都显得越发颓败下来，街上很少看到行人了，有行人也是在路边求吃的。街上的树都没了树皮，全都被人接走吃了。周氏也不是故意不放粮食，而是他们手里的存粮也不多，连周氏士兵的口粮都削减了。周行文为了表示与部队共患难，吃住都搬到军营里面了，显示自己也没有开小灶，大家只能共度难关。 李然等人还有些庆幸，还好之前任小素带着方志去贿赂私人部队军官，买了一些军粮回来，不然他们现在也得挨饿了。 不过任小素专门交代他们， 做饭的时候就不要去酒店厨房了，那里有出风口，把门也都给我关严实了，不许把气味散出去。 所有粮食都控制在方志那边，任小素一点也没多吃多占。李然小心翼翼地问任小素， 我听方志说这次买回来的粮食最多还能吃两天，接下来怎么办啊？ 要知道他们巡演团队的工作人员太多了，就算买了粮食也不够吃的。任小素看着李然期盼的眼神摇摇头， 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 那如果真的没有援军来了，你和周莹雪能救我出去吗？ 任小素看了他一眼回答道， 不知道。 按照大家想来，周氏肯定能够在一周时间解决掉实验体的祸患。既然实验体一开始攻城没能攻下来，那么等周氏反应过来之后，就不用把实验体放在眼里了。可现实好像并不是这样的。从实验体第一次开始攻城那天算起，这都过去一周多的时间了，74号壁垒连援军的影子都没看到。李然他们刚开始吃饭的时候并没有在意控制饭量，所有人都是照常吃的，以至于之前买的粮食很快就见底了。周莹雪还说过两句，结果大家都觉得很快就能脱困，到时候也没法带着粮食离开呀，还不如吃完。于是周莹雪也就不再多说什么了，大不了他跟着老爷吃土豆嘛，这群人的死活跟他有什么关系。到了现在，李然他们眼瞅着得救无望，又开始操心起吃饭的问题了。但大家想起周莹雪劝说他们不听的事情，也不好意思再开口让周莹雪帮忙想想办法。而任小素那边不冷不热的，心思根本就没放在他们身上，连理他们都懒得理。当然这也是还没到饿的时候，真饿到份上，这些人估计连树皮都愿意吃，别说求人了。只是那个时候街道上还有没有树皮就不好说了。反正任小素是一点都不慌，每天出去看看守城的情况，有没有实验体攻打过来，其余的一概不管。他收纳空间里的食物起码够他和周莹雪再坚持仨月的，而且食物种类还挺丰富，光之前一锅端掉的野猪一家都还剩三头呢。两天之后， 李然等人老觉得自己能在酒店里闻到若有若无的肉味，于是循着味道找过去时，却什么也没找到。大家心想，可能是饿出幻觉了吧。直到他们看见了周莹雪嘴唇上的油光。周莹雪倒是一点都没有偷吃的觉悟，横竖这猪肉都是老爷给的，自己又没偷没抢，也没那个义务分给其他人，是不是？就在当天，发生了一件极其古怪的事情。壁垒之上正有士兵趴在防御掩体后面，结果他们看到一头实验体飞快地爬行过来，嘴里还叼着什么。大家有些疑惑，怎么就来了一头实验体？是来投降的吗？难道实验体内部也产生内讧了？那头实验体来到壁垒下面，丢掉嘴里的东西便转身离开，重新钻入了黑漆漆的树林里。城头上的守军面面相觑，赶紧用吊篮放一个人下去，将实验体丢掉的东西捡了上来，是一块白布。周行文听说这件事后跑上了城墙，他接过士兵手里的白布，上面用鲜血写着几个字：谈判，一个人来。顿时间，周行文头皮都麻了，这实验体竟然还会写他们的文字，而且还用上了谈判这样的词汇。人类跟实验体谈判，怎么谈呀？老李和秦生赶了过来，火种公司原本就在城头上的人给他们解释了一下事情的经过。老李忽然说道， 我去。 秦生转头看向老李， 老师你不能去，那树林里的实验体恐怕还有小一万呢。 行了， 老李抖着那块白布笑道， 总得有人去看看这实验体打什么主意吧。我无儿无女，没有伴侣，没有牵挂，唯一的徒弟也出师了，这种事情正该我去。 旁边周氏部队的军官全都没有说话，他们肯定是不想去的，老李愿意站出来，他们打心底里佩服。而且眼看着这位骑士谈笑风生的样子，好像并没有那么害怕。老李笑容渐收， 而且这实验体明显有一个智慧生命在背后控制着，对方若是跟我谈判，离得近了让我完成斩首，那这实验体之危大概也能解除了。 至于斩首之后，老李肯定会被实验体围攻致死，他就算再厉害也不可能跟那么多实验体打。但是这些后话他一概没说，既然去了就得先有必死的决心。秦生想劝阻什么，可是话还没说出口就被老李拦住了，他笑道， 这件事很刺激，不是吗？ 下午的时候，老李直接用一根绳索下去，一个人慢慢地走向森林。只是刚进入森林，他就发现身边影绰绰不断有实验体来回移动，将他团团围在当中。实验体并没有攻击老李，反倒是给他让出来一条路，一直走向森林的深处。老李脚下踩着松软的树叶，秋天已过，成片的树叶掉落在泥土里化作尘埃。他老李的结果和这落叶也不会差太多，只不过是早晚的事情。想到这里，老李大步流星地往前走去，视身旁的实验体如无物。大概走了2公里，老李看见前方一个实验体正坐在篝火边上，灰色的手掌里握着一根树枝，树枝上则插着一只麻雀。老李站定，他默默地打量着周围，想要看看是否有机会杀死对方，不过在动手之前还得听听对方想谈什么。不过怎么谈呢？双方写字吗？正当老李胡思乱想的，那实验体忽然沙哑地笑了起来。 我见过你，那天傍晚你在山上，你身边当时还有个少年，怎么没见他来？ 老李惊诧了，对方还会说话。实验体是人类变异的，能说人话本就是很正常的一件事情，可老李觉得十分不正常。那实验体声音极其沙哑，就像是两片纱布在互相摩擦一样。 不用太惊讶，我也是人类，我们是为了治病才变成这副模样的，只不过有人幸运如我，还能渐渐恢复神智，有人 却不幸地变成怪物。 老李皱着眉头没有说话，对方话语里的信息量实在太大了。 听众朋友，本集已播讲完毕，请订阅专辑，精彩继续。 那实验体看了他一眼，并晃了晃手里的麻雀笑道： 这是请你吃的，以前我也喜欢吃烤熟的肉，而现在则更喜欢血肉，甚至偶尔还会喜欢吃点腐食来换换口味。你就站在那里吧，再靠近一步就会死在这里，不用想算计我，你们还不行。 说着，实验体便将麻雀扔给了老李。老李接过麻雀也没嫌弃，抬手便举到嘴边撕下一块肉来，他一边嚼一边问道： 当人不好吗？肉要烤熟了才好吃。 这正是我找你来的目的，你们帮我找一个人，如果找到，我就退回山林里去，或者我可以去更南边，永不回来。我们来自火种公司039号实验室，这个实验室在灾变之前一直致力于研究抗癌的方法，只不过他们的药剂有些违禁，只有将死之人才敢尝试。 老李恨不得把对方说的每个字都记在脑子里，因为这些信息太过重要了，少一点信息都可能导致后面出现什么误差。而且实验体不知道的是，他们骑士也在寻找着火种公司曾经的隐藏实验室，那里面也有他们要找的人。只是因为灾变之后信息缺失太多，创始人又在灾变之中身亡，连火种公司和清河集团都不知道那位清河继承人到底在哪儿。只是创始人曾留下一句话，他的儿子一定还活着。这件事情几乎成了骑士们的执念，只要一天不找到那个小孩，他们连死都不会甘心。老李的师父临终之前就只交代了一件事情，一定要找到骑士的继承人。现在实验体说的这些话让老李的心跳骤然加快，他忽然在想，自己和实验体要找的会不会是一个人？就算不是的话，那位骑士继承人会不会也变成了实验体？亦或是眼前这个实验体就是……老李试探道： 你既然恢复了神智，那你以前是干什么的？ 我某个财团的继承人吧。 清河吗？ 他简直要疯了，骑士的后人竟然变成了实验体，这事儿他怎么跟其他骑士交代啊？结果那实验体摇头沙哑道： 我是李氏的，灾变之前的财团了，你恐怕都没有听说过。 这时候老李突然有种惊喜到想要热泪盈眶的感觉，不是眼前这个实验体就好啊。等等，那会不会是实验体中的其中一个呀？这样一想，他的心情又纠结起来，简直扭曲。实验体看着老李阴翳地说道： 实验室里只有数百人，来自世界各地，花着高昂的费用请火种公司给我们这些将死之人治病，但火种公司没有说的是，他们这实验是有风险的，连他们自己都没有把握治好我们的病。若真是死了也就算了，他们竟然把我变成这种不人不鬼的样子。据说现在火种公司还活得很好，真是让人失望啊。 所以你想让我们把火种公司的人给你抓来，好让你报仇？ 不是，我要你找的人跟我一样是试验品，只不过他的病治好了。 就算治好病了，那这200年过去了，他还能活着吗？就算他很长寿，那也该老死了呀。 我死了吗？算算时间，我也200多岁了吧。 你的意思是，你们已经获得了永生？ 老李又震惊了，他只感觉今天一天时间里，接受的信息足够他震惊一年了。 这你得去问火种公司啊，他们让我们彻底成为了癌细胞的载体。如果癌细胞可以永生，那我们就可以永生。 那你要找的那个人？ 老李咽了一口唾沫，饶是他见多识广，也从没听说过这种事情。 他应该也是从实验室逃出来不久，前些年在一次地震里，实验室出现了一条裂缝，所有被关着的患者都开始复苏了。只是灾变前，火种公司甚至还给我们戴上了锁链，防止我们逃跑，以至于我们又被困在那里很久。而那个逃走的不同，作为唯一一个被真正治愈的人，并没有被锁住。裂缝出现之后，他也苏醒了。我伺候着，希望他可以带我们一起重见天日，但只能听着他的脚步声渐渐消失。他和我们不同，按照火种公司的说法，他表面看起来与正常人应该是没有差别的，只有化验的时候才会发现他的每一个细胞核都是异型核，只是那异型核极为规律整齐，火种公司甚至将这种细胞核称为艺术品。 老李感觉头皮发麻。 那还算是人类吗？ 当然算，而且火种公司管它叫做更强大的新人类。 所以你让我们帮你找他是想干什么？ 当然是找到治愈我们的方法。 那实验体咆哮起来，他变成这副模样后极其易怒。 找到他，把他交给我，只要让我找到治愈的方法，便永远不再踏足中原，这个交易非常划算。若你们找不到，那我就将中原变成我的国度。 说这话的时候，老李感觉这个实验体已经将自己当作了君王。 可你总得给我点线索吧，光知道他细胞是异型核，我总不能拉着全天下人去化验吧。啊，把每个人都切片一点，然后放到显微镜下面观察，这个不是啊，那个也不是。 我没空跟你说闲话，去找他吧，我这里没有线索，但他回到人类世界之后一定不再平庸，也许你们问问庆氏会有什么线索，如果找不到他，7天之后我就屠城，那座壁垒里一个人也别想活下来。 从始至终，实验体都没有给老李接近他并斩首的机会，而老李则早就没有了斩首的心思。他今日获得的信息量实在太大了，得赶紧回到壁垒去跟其他人商量一下怎么办，而且还得询问火种公司总部，看看他们有没有这方面的信息。 之前他们像是没头苍蝇一样，跟着火种公司找到了好多个实验室，但里面却没有骑士后人的踪迹。火种公司因为灾变的关系，丢失的大量珍贵资料，连研究人员都实不存一。1000个研究人员，能有4-5个在灾变中活下来，就是万幸了。而骑士组织这边也因为灾变的关系，连骑士后人的照片都丢了。这些年，只能靠口口相传来描述对方的长相，还算清秀。这他妈能找到个鬼啊！ 听众朋友，本集已播讲完毕，请订阅专辑，精彩继续。 只知道骑士后人的名字叫做任小北，若是能找到039号实验室，说不定还能找到实验室当时的名单。74号避雷守军全都安静地站在城墙之上，等待着老李的音讯。所有人都想知道实验体要谈什么，凶猛的野兽提出谈判，总会让人觉得有些匪夷所思。当老李出现在大家视野里的那一刻，城墙上的所有守军都松了口气，起码老李安全回来了。城头甚至有人欢呼起来，像是迎接一个孤胆英雄似的，毫不吝啬他们的赞美与热情。墙上像是打了胜仗似的，完全忘记了他们至今仍然被实验体围困着。只是英雄老李本人并没有那么喜悦，反而被他刚刚知道的那些事情纠结着，困惑着，心情有些沉重。城墙上的人准备放下吊篮迎接老李，结果老李自己徒手从下面爬了上来。远处看壁垒是很光滑的，但近处看上面终究是有一些细密的裂缝。大家看老李这熟练的爬墙头动作，明显也不是第一次翻越壁垒了。周行文走到老李面前， 实验体想要什么？你们是怎么交流的？ 他能够说人话。 老李看了一眼旁边的火种公司成员，然后对其他人如实说道， 这些实验体都来自火种公司的039实验室，那里原本是治疗癌症病患的，结果出现了意外，把他们都变成了这副模样。他们现在谈判就是想要我们帮助寻找一个从那实验室里逃出来的人，说是对方身上的秘密能够帮助治愈他们，将他们重新变回正常人类。 这话一出，所有人都惊呆了，短短一句话里包含的信息量太大了。老李看着众人瞠目结舌的表情，回想着自己刚刚恐怕也是这副模样吧。大家都有意无意地看向火种公司成员，心说原来这玩意儿是他们搞出来的。这下子火种公司制造怪物的事情可就实锤了呀。只是现在人家帮着守城，周氏部队的军官也不好多说什么，只能回去私下讨论。而火种公司的成员则全程面无表情。事实上，实验体是火种公司所造，早就不是秘密了，起码庆氏是一清二楚的，只不过庆氏并没有刻意的制造舆论来恶心火种公司罢了。此时老李叹息一声， 如果没找到这个人，实验体7天之后会来催成。 周行文忽然说道， 这个人我们肯定是不能交给实验体的，首先不能全信他们所说的话，其中真实程度还需要验证，其次这个人是否能治愈实验体不太清楚，这实验体如此狡诈狠毒，就算治愈了，你们就能和他友好相处了吗？ 旁边也有人附和，都觉得这个人不能交给实验体。只有秦生在旁边疑惑道， 说的好像我们已经找到了这个人似的，我怎么觉得我们很有可能找不到他呀？ 哎呀，确实没有什么线索，连样貌都没有，年龄也没办法确定，唯一知道的信息就是他是从039号实验室里出来的。 秦生说到了关键所在，你得先找到这个人，再商量要不要把对方交出去啊。大家分头行动， 火种公司联系总部反馈这里的信息，然而火种公司明确表示039实验室已经被完全毁去了。静山里地震之后，那座火山的岩浆彻底覆盖了那片区域，而且那里还有不明生物存在，极其强大。就算那生物窝在火山里一动不动，实验室的资料也早就被熔岩烧光了，根本不可能找到什么线索。之前73号壁垒里的那个实验室里可能会有相关的资料，毕竟根据之前找到的一些信息来看，那个实验室与039号实验室的研究方向一致，双方应该有联络，说不定会留下什么东西。可那些资料都被王从阳抢走了呀。说到这里，火种公司突然下达指令，提高王从阳的通缉等级。周氏部队这边直接联系了庆氏，甚至是由周氏的领袖周世纪与庆诊直接通话，希望庆氏能提供这方面的信息。可庆氏表示他们对此也一无所知，只是曾猜测这些实验体是由癌症病患转变的，现在证实了而已。至于实验体要找的人，那他们就不清楚了，很可能随着113壁垒和112壁垒一起毁灭了吧。当初那场地震直接摧毁了两座壁垒，就算有什么线索，恐怕也都被一起埋葬了吧。周行文一阵无奈，他们还商量什么交不交人，这连人都找不到怎么交啊。这时候他们猜想，这个成功治愈了癌症的病人恐怕现在就隐藏在正常人类当中，除非化验对方的细胞，不然根本找不到对方。就连实验体也说过，对方恐怕跟正常人是一样的。这事最终还是登上了希望传媒的报纸，周氏部队将此事公之于众，接受了媒体的采访，也是想通过报纸来呼吁那位隐藏在人类之中的实验体可以自己站出来，不用去面对实验体，只需要将自己知道的信息说出来就好。任小素拿到报纸的时候惊疑不定， 039号实验室， 这可跟他用火车运送的资料吻合了呀。那资料里也有一份文件说039号实验室出现完美治愈癌症的患者，只是因为治疗条件比较特殊，很难复制，所以那些实验体就是复制治疗方法失败的小白鼠了吧。看看报纸上所说的时间，任小素忽然愣了一下，就在某一刻，他脑中闪过那个雪地里昏迷的小男孩，他将对方从雪地里背了出来，从此自己就多了个弟弟。从时间和位置上来看，颜六元似乎很符合特征啊。虽然这时间和位置都极其模糊，实验体自称被关在昏暗的实验室里很难计算时间，但简单推算的话，颜六元还真的有可能。可颜六元也没有强大的体魄呀，反而因为许愿的关系体弱多病。 应该不是吧， 任小素自言自语道。但不管颜六元是不是这个001号实验体，任小素都绝对不会把这件事情说出去。他见过太多恶事，很清楚一个这样特殊的人类身处社会会遭遇什么样的事情。哪怕你再善良，其他人也会在心底将你当成异类。英雄尚且如此，何况他人。74号壁垒的人从来没觉得七天如此漫长，平日里一周时间转瞬即逝，而现在七天就像是七年一样。老李这些天忧心忡忡，他与其他骑士联络，询问大家是否还知道什么，是否有什么信息是被大家忽略的。其实老李和秦生他们甚至已经不那么关心74号壁垒与实验体之间的战争了，对于他们来说，守护74号壁垒是出于他们的正义感，就像是路见不平拔刀相助一样，他们本身并没有跟74号壁垒生死共存的想法。不是说他们没有与全人类同仇敌忾的决心，只是如果尽力而为还没有办法守住这座城，他们也不会战死在这里。人人都说骑士心善是好人，那只是骑士做了很多雪中送炭的事情被人记住了而已，但对于他们自身来说还有更加重要的事情得做，所以他们在山巅刻的字是唯有信仰与日月 亘古不灭，而不是保护世界和平。在骑士看来，世界和平固然重要，但还没有他们的信仰重要。他们是骑士门徒，余生当然要先找到骑士后人再说。老李与秦生不断地联系其他骑士，想确认他们要找的人和实验体要找的人到底一样不一样。结果问了半天，大家都表示因为信息丢失太严重的原因，只知道对方叫做任小北，面目还算清秀，在火种公司的实验室里一定还活着。这些信息看似很多，实则非常模糊。老李和秦生盘坐在壁垒的某个天台上，四下无人，老李忽然说道， 骑士后人为什么会在火种公司实验室里呢？以前我想不明白，心说那位骑士也忒不靠谱了，把自己儿子送去给火种做研究当小白鼠。但现在结合实验体的话来看，我想通了，那位骑士的后人一定也得了绝症，所以他迫不得已将儿子送去火种公司作为最后的希望。 听众朋友，本集已播讲完毕，请订阅专辑，精彩继续。 认真的点点头， 老师言之有理。 老李继续推测道， 那位骑士说他儿子一定还活着，那是不是就意味着他儿子的病已经痊愈了？所以实验体要找的人跟我们要找的人其实是同一个。 嗯，老师言之有理。 老李揪着自己的头发， 哎呀，可就算知道这些有什么用啊，上哪儿去找啊？庆氏的113号壁垒和112号壁垒全都被掩埋了，光知道长相清秀有个屁用。要不咱们登报寻找任小北，他看到的话说不定会来找咱们呢。你再说言之有理，我就锤你了。 可如果登报之后被其他别有用心的势力发现，那他是不是危险了呀？而且现在火种公司那位都走火入魔了，保不齐会对任小北有什么想法呢？ 也是。 老李望着天空长叹无语， 哎呀，我太难了。 当下因为实验体的事情，火种公司再次被推到了风口浪尖上，人们似乎已经遗忘了火种公司参与守城的事情，转而开始攻击他们制造怪物。就连守城的事情也被推测为别有用心。74号壁垒内渐渐开始排斥火种公司，不再将重要的守城事项告知他们。还没到最后决战的时候，人类竟然自己先内讧了，可悲又可笑。74号壁垒里的居民们已经再次断粮，粥棚里的粥一大锅可能才有几十粒米，大家喝完粥最多算是个水饱，没一个小时就又饿了。还好壁垒里的水没断，不然会死很多人。路边的绿化带与树都已经被吃秃了，只剩下光秃秃的树干。有些壁垒居民甚至希望实验体早点打过来，早点解脱算了，不管是赢是输，好歹算是有个结果。李然他们也已经断粮了，但他们比其他壁垒居民更惨。其他居民也就是饿着罢了，他们饿，但还天天闻到肉味，这种感觉太残酷了，闻着那么香的味儿却吃不到。这两天天天晚上李然都去骚扰任小素，结果搞得任小素都不回酒店了。然后李然又去骚扰周莹雪，这次还真拿到食物了，毕竟周莹雪也不是什么铁石心肠的人。方志守在门口问他吃的什么，结果李然擦了擦油光锃亮的嘴， 就给了一点土豆吃。 说着李然给方志塞了五六颗土豆， 给大家分了吧，先垫一下肚子。 任小素走在街上，路边有人坐在地上，面前放着一些牌子，上面写着可以免费干活，只需要给点吃的就行，这是比较文明的做法。还有人直接出去偷抢。其实到了这个时候，壁垒人跟流民也没什么太大区别，被逼到这个份上了都不择手段。 任小素平时都守在一些固定的高楼天台上，也不是为了别的，只是为了防止再有实验体忽然从某个地洞里钻出来，也算是为守卫壁垒出一份力吧。这一刻如果壁垒被破，城里谁都无法幸免。只不过任小素在想一个问题，其实那个001号实验体一定非常不好找吧，实验体应该也非常清楚这一点，对方在西南破灭了那么多壁垒，应该早就明白，就算能找到那个001号实验体，也不可能七天就赶到74号壁垒啊。但对方为何会这样要求呢？还给出了七天的期限。任小素已经习惯用最坏的可能性来推测这些实验体了，毕竟对方的智谋早就与正常人无异，甚至还远超普通人类，这个谈判会不会也是对方的一个计策？此时几个流民工人正在壁垒墙边的防御工事后面偷懒，他们倒是过得比壁垒人还强一些，起码被关在军营里还有西周河，毕竟周氏部队还希望他们干活。几个流民工人正聊天吹牛呢，忽然一个人坐的地方塌陷了下去，那掉入坑洞的流民顿时大惊，他当时便心想着完了，这坑洞里肯定有实验体，这是实验体来袭了呀。结果掉进去后，黑洞方向确实通往壁垒外面，可里面一头实验体都没见到啊。他慌忙从坑洞里钻出来，把这件事情汇报给了周氏部队，有周氏士兵打着军用强光手电下了坑洞，只是刚往前走了十多米，就看到前方好像有什么东西被油布盖上。他掀开油布一看，油布下面是军用的军火运输箱，上面写着 TNT。 这周氏士兵面色逐渐惶恐起来，他冲着身后的人大吼， 有炸弹！ 这炸弹刚好在壁垒城墙的地基下面，在明知道实验体会使用简单热武器的情况下，在地道里发现炸弹就太令人恐惧了。这段时间里壁垒墙壁附近都有专门的仪器来检查分贝，生怕实验体挖地道的声音没有被他们察觉，可眼下这条地道恐怕是实验体早就挖好了的，不然怎么逃过周氏部队的监测？那发现炸弹的士兵已经慌了，他疯狂地向后跑去，可是还没等他钻出洞口，身后的炸弹便已经忽然爆炸。壁垒墙壁周围的泥土像是被人一瞬间给犁了一遍，巨大的土块崩裂开来，地面像是水面一样掀起了泥土的浪花。围在坑洞旁边的人只是一瞬间就被掀到了天上，内脏开始出现破裂，转眼间便因为内部大出血而死亡。可这还仅仅只是开始，像这样的爆炸处足有三个地方。巨大的轰鸣声惊动了整个壁垒，居民们全都停下手头的事情，呆呆地看着西边壁垒城墙开始土崩瓦解。因为失去地基的关系，爆破力量迸发之后，墙壁的裂缝从下而上不断蔓延，最终崩解出三道巨大的缺口来。那三个爆破点正好瓦解了一面墙壁，连同着上面的守军一起坠落地面。这一刻什么重机枪和火炮都没用了，大门已经敞开，等在外面的实验体早已蠢蠢欲动。老李和秦生听到爆破声时就已经加速朝着壁垒墙壁赶去，可是还没等他们赶到，就已经看到壁垒墙壁陷落的一幕。这是他们从未亲眼见过的景象，仿佛人类文明也在眼前崩塌了似的。那人类赖以保护自己百年的建筑就在眼前土崩瓦解，巨大的圆形壁垒就像是一块蛋糕，如今被实验体拿着锋利的刀给切去了一角。这一幕也清楚地告诉人类，你们的壁垒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坚固，防防野兽还行。紧随其后的则是密密麻麻的实验体翻越了墙壁的废墟，老李怔怔地看着灰色的实验体犹如蜘蛛狂巢。所以实验体说什么谈判和七天之期都是假的，对方只是为了让壁垒里的人类掉以轻心，并且分神去寻找所谓的实验体001号，而他们早就计划好了要在谈判的第二天就发起摧毁壁垒的攻击。实验体要的是活人以及壮大他们的族群， 老李回忆着那个实验体的君王姿态，其实那个怪物早就准备好要把整个中原都变成自己的领土了吧。对方可能从来都没有想过要变成普通人。老李怔怔地说道。 走。 咱们就这么走了？ 老李看了秦生一眼，认真说道。 你我没有义务与74号壁垒共存亡，保存实力救一些人出去，能救一个是一个，这74号壁垒已经保不住了。 不是老李不想守，而是壁垒城墙上的守军已经被摧毁大半，战争本就残酷，周氏部队这边已经没有力量再阻拦试验体了。老李回头看向秦生， 现在壁垒只有东门还没被封住，你带着难民往那边去。 我带着？ 秦生愣了一下。 那老师你呢？ 我去阻拦实验体一会儿，但愿我能多坚持一下，这些实验体跑不过我的，放心。 老李没说的是，如果没人去阻拦实验体，恐怕谁也逃不出去吧。那么多的难民终究会被实验体吞噬，难民可跑不过实验体。然而就在此时，后方一支部队从街道上赶来。周行文坐在车上，平静地看向老李和秦生。 你们带着居民往东边逃吧，我已经通知守军打开了东面城门，周氏的壁垒我们周氏自己来守，你们没必要跟我们一起死。 听众朋友，本集已播讲完毕，请订阅专辑，精彩继续。 话间，周行文身上显露出一种视死如归的豪气。爆破之前，他在指挥部部署兵力，听到爆破声之后，便立马赶了过来。他深知，这壁垒已经没有希望了，身边尽是尖叫与绝望的居民。他作为这个壁垒的最高长官，应该做的不是先一步逃离，而是做好最后的事情，能杀多少实验体就杀多少实验体。周行文也明白，就算他苟且偷生地逃了出去，以后也别想摆脱巨大的自责与悔恨。正说话间，密密麻麻的实验体中间忽然腾起了一朵红灰相间的蘑菇云，蘑菇云之下一圈透明的气浪正在向外围扩散，身处爆破范围的实验体正被不由自主的掀起融化。蘑菇云范围方圆百米，蘑菇云当中的实验体立刻被气化了，爆炸的威力堪称恐怖。那些实验体正从壁垒缺口往里面爬去，根本没想到会有这突如其来的炸弹在他们之中炸裂。随着一朵蘑菇云升空，那蘑菇云附近又发生了好几次爆炸，只不过声势远不如蘑菇云了。这时候任小素丢完暴力扑克就跑，感觉十分刺激。那刚刚涌入壁垒的实验体怕是已经被他炸得七荤八素了吧，这一次炸弹批量投放出去，估摸着就让实验体减员了四分之一的样子。刚刚那朵蘑菇云则是任小素临时紧急抽出来的四个七，这四个七的威力，说实话连任小素自己都被吓到了。后面还没有进入壁垒的实验体也惊住了，他们在壁垒外犹豫不前，直到得到新的命令才再次汹涌地朝壁垒扑来。老李呆呆地看着那朵蘑菇云。 这是你们周氏投放的炸弹吗？ 不是。 周行文摇头道。说着他便下令周氏部队继续前进，虽然有人帮他们解决了一部分实验体，但前方还有更多。秦生咽了一下口水。 老师，这不会是哪个超凡者的手段吧？会不会是那个戴白色面具的超凡者？ 不好说，我们走。 这会儿任小素正疯狂地跑向酒店，等他冲进酒店大门便冲着周莹雪吼道， 走走走，快走，再不走就来不及了。 周莹雪早就听见了爆炸声，他看到任小素便毫不犹豫地跟了上去。任小素回头看向李然等人， 实验体已经打进来了，不想死的就跟上，跟不上的我也不会回头去救。 密集的实验体正从西边壁垒的缺口处涌入，壁垒居民眼中只剩下慌乱与绝望。而且雪上加霜的事情是， 壁垒居民已经饿了很久，他们甚至跑都跑不动。有些人刚跑起来两步就无力地摔倒在地，有人看着越来越近的实验体，恐惧中咒骂着实验体的母亲，咒骂着周氏部队无能，然后被实验体轻而易举地撕碎或者打晕生擒。一处民居里，一个中年人冲着父母大喊： 爸妈，赶紧走啊，别等了，壁垒完了。 可老两口却相视一眼，对孩子说道： 我们走不动了，不要因为我们拖累了你，你带着老婆孩子自己走吧。 那中年人眼泪刷的一下就流出来了，他跪在地上给父母磕了几个头，却什么话也说不出来。两位老人说道： 活了大半辈子了，没什么遗憾了，快走吧。 说着他们就开始撵孩子出门。这世上你再难找到这样的人了，他们对你好是如此的纯粹，也再难找到这样的人，他们愿意用自己的人生来成全你的人生。只是当中年人带着老婆孩子出门，就看到迎面而来的实验体，对方速度极快，以至于他们还没来得及跑起来就被追上了。世事便是如此无常。另一处街道上，一个男人抱着孩子一路奔跑着，拍打身旁经过车辆的窗户： 求求你把我的孩子带走，他很聪明，不挑食，很好养的。 车子里的人看了他一眼，车里一个男人没有说话。正当他想踩油门的时候，副驾驶的女人却打开了车窗，接过了男人手里的孩子。男人哭着感谢，可就在这时，不知从哪里冲出来几个人，竟通过那打开的车窗伸手进去，从里面打开了原本锁死的车门，将女人和小孩都给拉扯下了车子。男人哭喊着抱起孩子，孩子却因为跌下车而摔得头破血流。好人坏人，老人年轻人，男人女人，这座壁垒忽然像是化作了一个巨大的修罗场，彻底的失去了秩序。任小素带着周莹雪狂奔在街道上，他们想要抢一辆车子，可车辆一开始走得比较快，但是等人潮拥挤起来，车子的速度还不如人类自己跑步的速度，甚至随时都会被其他人打主意。身后的李然等人紧紧跟着，一名便衣忽然开口吼道： 往东走，只有东门没有被封住，其他地方都是出不去的。 后面跟着的方志也说道： 对，我们亲眼所见，只剩下东门没被封住了，任小素往东门方向走。 其实任小素原本也是这个打算，可是当身后便衣和方志吼起来的时候，他忽然觉得有点不对劲。整座壁垒只有东门还没被封死这件事情，其实壁垒人几乎都知道，但问题是实验体也知道。这一次实验体工程准备可谓是十分的充分了，如此聪明的敌人会漏掉这么重要的事情吗？只见任小素突然方向一转： 我们往北走， 西边是实验体，东边也可能有实验体，北方则是中原腹地，就算有援兵也肯定是从北方来的，所以任小素选择往北走。可身后的便衣听到任小素这么说就急了： 怎么能往北走？你是不是傻啊？北门早就被混凝土封住了，往那边走只能是死路一条，我不同意。 话刚说完，这个便衣看到任小素理都没有理他，径直地继续朝北边跑去。任小素才不管他们同意不同意，爱他妈去哪去哪，他只管带路，跟上的生，没跟上的死，只有这么简单而已。便衣看着任小素的背影，结果他发现那位导演穆婉哥立刻跟上任小素的脚步，李然也同样如此。这下子所有人竟然都跟着任小素往北边跑去，他也只能跟上。期间任小素一直在前面开路，所有阻挡他们路线的障碍物都被任小素给推到一边去，人群也被他毫不留情地分开了，这让后面跟着他逃命的人倍感轻松。而且这群人天天都有土豆吃，虽然不多，但体力要比其他壁垒居民好太多了， 还没等他们跑到北边壁垒城墙呢，大家就看到东边有居民开始往西边跑，正好与西边逃去那边的壁垒居民相撞，一条条街道全都给堵住了。就连李然都能明白，一定是东边也出现了实验体，不然东边的壁垒居民是不会往这边跑的。只是他们应该与东边的实验体还相距很远，所以视野里根本看不到那恐怖的灰色身影。之前否定任小素的便衣不再说话，他明白任小素选择北方一定不是偶然，对方提前就想到了这一步，这恐怕是周氏部队都没有想到的事情。堵塞的街道中，任小素依旧在不断地分开人群往北边跑去，那些不知所措的居民看到任小素他们往北边跑，竟然也跟着跑去。壁垒里的人流就像是浪潮，最前方的任小素就像是这浪潮的浪尖。任小素回头看了一眼，身后是茫茫多的难民。某一刻，他有心想用蒸汽列车来载着这群人逃命，可是用完之后呢？用完之后，自己就要去面对火种公司无休止的追杀吗？任小素可不是什么圣人，他只管带着这群人走出一条生路来，至于身后的人能不能跟上，那就不是他能够考虑的事情了。快要抵达北边壁垒城墙的时候，周莹雪看着前方混凝土封堵的大门便是一阵绝望，这人类用来防备实验体的措施竟然在这时候挡住了他们的活路。他转头刚想问自家老爷怎么办，然后就看到任小素突然不知道从哪里摸出四张扑克牌来，纸牌晃动间他还能看到那是四个六。 老爷，咱们怎么出去啊？ 用炸弹炸开。 老爷，你他妈不会是要用手里的四个六吧？ 听众朋友，本集已播讲完毕，请订阅专辑，精彩继续。